利苦得乐。啊，佛知道众生所有一切苦从哪里来？从迷惑颠倒来的。啊，迷失了自信。乐从哪里来？乐从觉悟来的，明心见性的最乐了。啊，那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就必须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这是真正离苦得乐。啊，那用什么手段呢？用教育。释迦牟尼佛一生搞教育。啊，79岁过世的，讲经教学49年，30岁开始，79岁过世，每一天上课教学，没有一天空过。这叫如来弟子啊！我们怎么学都赶不上他。他老人家一天讲经教学，8个小时到10个小时，我们怎么能跟他比？啊，从这个地方你才晓得，释迦牟尼佛身体多么好。啊，他的身体好，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呢？他能用心调控控制他的物质的身体，永远健康，永远不会生病，永远保持旺盛的精力。啊，他懂得这个道理吗？啊，所谓是修成金刚不坏身，不是别的，意念控制身体啊。身体是物质现象啊。啊，最好的意念，最正的意念，啊，真的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说他身体多好。心是觉真境啊，所以身体是金刚不坏身啊。一生没有道场，啊，住在哪里呢？住在山林树下。过大自然的生活，真是金刚不坏身了，一般人受不了啊。我们凡夫，啊，什么叫凡夫？我们被物质控制了，我们不是能控制物质，是被物质控制了，这就显得很可怜。我们到野外去住一晚上，第二天就进加护病房。人家天天在野外，风吹雨打日头晒不在乎，金刚不坏身。啊，那是什么？那就是一心空悟。啊，佛在经上常讲啊，我们都没有体会到。是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佛的心想好啊，我们的心想很糟糕啊，啊，所以身体出了毛病，精神出了毛病，啊，连带着我们工作环境全出了毛病，啊，寻其根源。都是错误的思想造成的。啊，今天世界乱了，地球上灾难多了， 我遇到很多人，人家问我，我总的一句话告诉大家，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教育出了问题。在今天整个世界，没有把人教好要想世界安定和平，要想我们这一生能过得幸福美满的生活，通通要靠教育。什么教育？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圣贤的教育。你把这四个教育找着，天下太平，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从这上下手啊，那你束手无策。这个社会继续混乱，一年比一年严重。灾难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佛法上说的太深了，不相信。科学家讲的应该相信啊。能够依照今天量子力学家所说的这个原理，以心控物，你看这一句话，就能够化解社会问题，能够化解地球灾难问题，就这四个字。中国人所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只做到这八个字，天下太平，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看这八个字做到了，身修了，家齐了，过至了，天下太平了。后面是果报啊。前面八个字是因呢，后头是果。所以教育出了问题啊，出了大问题啊！今天这个教育把人全教坏了，带来的是灾难呐，带来的是社会混乱啊！所以生现在没有了真正懂得这些道理。要发心，发心干什么呢？发心就做僧，传承如来的正法传承如来的教育我们从经典里头看释迦牟尼佛一生四劫里头，释迦牟尼佛是个教育家。用现在的话说，他的身份是一个社会多元文化义务教育的工作者。他教学不收学费也，完全是义务啊。他的生活很简单，日中一时，外面去徒步。他不求人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真正是万缘放下，一尘不染，身心清净，充满了智慧宇宙之间一切事，你去问他，没有一样他不知道，他都跟你解答。所以，僧就是集成 释迦如来的教学，把这个教育发扬光大了，利益一切众生啊，这是僧啊，真正世间最好的福田啊，我们要修僧心啊，这是念僧。第四个呢，念戒。僧从哪里来的？僧从戒来的。没有戒就没有僧。戒行有大势力，能除众生之恶，以及不善之法。佛家的戒律是修学的根本，必须从小乘起步。佛在经上有说，说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不承认。佛教传到中国，在隋唐的时期，小乘有两个宗派，是学佛人必须修的，一个是居士宗，一个陈师宗。这两宗，唐朝中叶就衰了，宋朝以后就没有了。所以中国只有大乘佛法，大乘八个宗。那我们是不是违背了佛陀的教诲啊？我们中国祖师大德有智慧，他不用小乘，而用儒跟道来代替小乘。行不行呢？从唐朝中叶到现在1400年，这1400年当中，我们除这200年不算，在200年以前，各宗各派有成就的人很多，证明呢，我们祖宗用这个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在少林寺看到一块碑的拓片，传说这个碑是唐肃宗时代建立的。唐肃宗是唐明皇的儿子，距离我们现在大概1300年。这个碑刻的是三教九流图赞，肯定了三教九流是一体，三教九流是一家，就是今天外国所搞的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中国人领先呢，1300年前就讲多元文化了，现在外国人才讲，样样中国人领先呢，那找到这块碑是证据啊。所以儒释道在中国，这是中国文化的根基，说中国传统文化不能离开儒释道。 啊，所以儒外表上有儒释道，内里面呢通通学啊。啊，中国古时候学儒念书人，他肯定读佛经，他要学道家的东西，通通学。啊，道教道长，他也念儒书，也念佛书。啊，佛教的出家人，他念四书五经，啊，他也念道教的东西。啊，里面呢是贯通的，外头有这个形象不一样，里头全是圆融了。啊，我们没有想到，发现这个碑才知道，1300年前儒释道已经是一家了。啊，那更早在东晋时代，我们看到庐山啊三孝这个故事，那就是儒释道啊，这东晋时代更早了，差不多1600-1700年了啊。慧远大师在庐山建立莲社啊，以湖西为界，集合志同道合123个人啊，在那边念佛求生净土。那个时候净土经典只有一部《无量寿经》，弥陀经、观经还没有翻译出来啊。庐山员工就是一《无量寿经》啊，123个人个个往生，这还得了啊！啊，湖西三孝是圆公大师，陶渊明是儒，还有个陆什么修啊，是道长，儒释道啊，三个人啊，这三个人是好朋友啊。都是高人呢，都不是普通人呢。三个人常常在一起。啊，他们到庐山来看慧远大师，慧远大师送客，啊，高兴聊天，不知不觉过了湖西。因为送客的时候从来不过湖西的，不过那个桥，他走过这个桥，三个人哈哈大笑。啊，今天谈得太投机了，投缘了。你就晓得儒释道在中国不是分家的，它真的是一体啊。那么儒家今天我们不能不把儒家的弟子规当作我们的根本戒啊。这些年来我常想，为什么出家人沙弥律仪做不到，在家人十善业道做不到，他没根啊。根在哪里呢？儒家的根弟子规，道家的根感应篇，必须从弟子规感应篇上建立基础，你才能够学十善业，才能够学沙弥律仪。没有那两个基础，你是决定做不到的。这个重要啊！啊，今天只想往上爬了，根不要啊，爬到上面去，树倒下来了，不会成就，是根深蒂固啊，扎根教育太重要了。怎么可以把根卸掉啊？我们今天想献身为佛教，那你就特别要重视这个根。你不在这根上下功夫，你不会成就。佛教在你身上不能发扬光大。为什么？你没根。 啊，除了道德上、伦理上、道德上扎根，还要在学术上扎根。佛教是学术，你不能不承认。啊，佛教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它用文言文写的。那么你要学中国传统文化，要学大乘佛法，文言文不能不通。文言文从哪学？从文字学起，先要认识字。啊，我们今天发现了一个老师，早年台湾的一位刘教授，啊，他的学术是从章太炎那传下来的，他是第四代，有师承的。那我把他介绍给蔡老师，蔡老师非常欢喜，他告诉刘教授，告诉我这个教文字学时间大概要一年啊，每天2个小时，一年的时间，这门课程可以完成。我希望他能够培养10个学生，真传。啊，这10个将来就是中国文字学的导师。啊，今天我们学的困难在文字，没有想学过文字学。也就是不认识字，根本的根本呢、啊。所以我跟蔡老师说，蔡老师欢喜得不得了。我说这是祖宗之德，三宝加持送来了。啊，因为你们搞汉学院，你们汉学院快要开张了，老师来了，绝不是偶然呐、啊，不是小因缘呐、啊，大因缘呐、啊。啊，不能不知道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了。